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整体目标的设定，大致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化研究，有些目标保持不变，有些目标可能会适当提高。比如说优良天数的比例是 80%， 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是比较困难的，需要付出努力。那么 PM2.5 的这个下降的比例呢，当时确定的是未达标城市以五年为基点，当时是262个城市要下降 18%， 但实际上这两年呢，因为我们力度比较大，效果也比较好，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这个蓄时的进度，这两年呢已经是干完了 15.8%， 剩下的也不多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肯定还会加一些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本市有轻雾，影响能见度东部局地不足1公里，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逐渐好转，光照比较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的气温呢会在14度上下，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偏东风2-3/4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年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变异坊美味的传承与蜕变。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变异坊烤鸭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多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坊，怎样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鲜美滋味？今天的变异坊如何坚守和蜕变？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老字号变异坊的新江湖。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烤鸭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A. 唐朝 B. 明朝 C. 清朝。 今天呢来到了周一，我们又要继续开启我们的这个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变异坊烤鸭集团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我们说说变异坊烤鸭。那么要说烤鸭，那是北京的这个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了。那么北京烤鸭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唐朝、明朝还是清朝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变异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奖品，是一份这个变异坊的 U 盘。来，朋友们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考古方面，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最新发掘整理古墓葬56座，其中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49座，属于秦咸阳都城时期的平民墓葬，出土遗物260多件，其中有一柄保存完整的铜剑，通长60厘米，剑刃处可以看到使用后留下的豁口，推测是一柄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实用武器。 考古人员在一个铜壶中还意外发现了透明液体。铜壶是酒类液体的盛储器，按照周礼制度，铜壶填埋时应该都盛有酒类，但受时间、铜壶质地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能留存下来实属意外。拍卖方面，国画大师张大千手书的多张精美菜单20号将在佳士得纽约拍卖行拍卖。这些菜单是纽约2018春季亚洲艺术展系列拍品的一部分，是张大千1977年至1979年在台湾的私人厨师徐敏琪的这个珍藏品。张大千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蘑菇、胡萝卜、青笋、白菜等等这些蔬菜，他在晚餐前呢也会一丝不苟地写好当晚想吃的菜交给厨师。再来说说一封有拼写错误的书信，因为它出自苹果公司已故创始人乔布斯之手，最近也被拍卖了。据报道，这封单页的求职信写于1973年，当时乔布斯刚刚从大学辍学。这封信上有不少拼写和标点错误，而且也没有写明要申请什么职位。负责乔布斯求职信拍卖的拍卖商说，这封信的买家是一位来自英格兰的匿名网络企业家，信件原本估价为5万美元，没想到最终以17.5万美元，约合1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来关注一个即将进行的展览，4月28号到5月18号书道博尔荒唐双人展将在北京松柱寺与智珠寺东景园画廊举行。展览将展出中国作家冯唐和日本艺术家荒木经惟的书法作品。书道博尔荒唐由荒木经惟合作长达20多年的老友本美久子小姐担任策展人。两位艺术家为这次展览特别定制了40几幅书法作品，这也是荒木经惟第一次在中国展出书法作品。昨天北京冬奥组委推出的会旗交接纪念徽章、会旗交接纪念铜章、会旗交接纪念银章、会旗交接彩绘鼠标垫等四款纪念冬残奥会会旗交接的特许商品上市首发了，第一天几乎销售一空。来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昨天王府井工委大厦冬奥店一开门，很多徽章的收藏者和对冬奥有热情的消费者便将柜台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女士购买了冬残奥会会旗交接的纪念铜章，她说 收藏一点吧， 收藏一点， 你觉得很有价值是吧？ 对对对，就留给孩子嘛，我觉得以后就是比如说他知道这些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 昨天平昌2018年冬残奥会落下帷幕，在为期10天的角逐中，残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意志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获得冬残奥会首金，更是突破了零的记录。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北京冬奥组会推出了特许商品。北京工美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李颖说， 今天上市销售的总共有4款，一个呢是那个会旗交接的纪念徽章，纪念铜章，还有纪念银章，还有一个鼠标垫，这4款产品。然后我们这个店里呢是已经提前了3天就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很多消费者呢是提前预定今天过来取货，然后也有很多消费者呢是购买了冬奥会会旗交接的这个纪念品，然后今天又过来买冬残奥会的这个纪念品。 这次的会旗交接纪念徽章、纪念铜章和纪念银章分别限量2022个，其中以坐式冰球为主要元素的限量款纪念徽章采用合金铸造仿珐琅填色的方法，冰球运动员的身体可以左右摆动，最受消费者欢迎。正在购买的李先生说， 这不是在这个平昌冬残奥会上刚好我们拿了这个第一块金牌吗？就是这个坐式冰球的这个项目，然后新的纪念品上设计正好就是这个项目，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赶紧就留一份。 2022年冬奥会的更多的纪念商品也正在工美冬奥特许店销售，保温杯、笔筒、钥匙链等生活用品，以及各种金银币、贵金属纪念章和纪念钞也很受消费者欢迎。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电影里的场景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如果这个地方是虚构的呢？ 超级英雄电影《黑豹》上映后，以片中虚构国家瓦坎达为旅游目的地关键词的搜索量大增。美国一家酒店比价网站因为输入瓦坎达搜索的用户激增，以至于和这个词拼写相似的美国威斯康辛州的瓦坎达水上公园的网络访问量增加了 6.2 倍。这家网站的负责人开玩笑说，他们的业务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还没有扩展到瓦坎达，他们正在考虑填补这个空白。在不少人印象中，加油站的公厕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处加油站的公厕不仅清洁，而且装潢讲究，让人感觉置身宫殿。这个公厕位于托马斯莫拉托街，天花板上绘制着金色图案，转角处以罗马柱的浮雕装饰，墙角处放着卫生间里最重要的物件，一张带雕饰的仿古宝座。其实宝座中间不是椅面，而是一个洁白的马桶。目前已经有不少司机在社交网站上晒图夸赞这处宫殿式公厕。要说奢华，下面这件为宠物狗制作的金缕衣出人意料。一家英国宠物用具企业最近联合奢侈品定制企业，为高纯度用高纯度的黄金为宠物狗制作护甲，以钻石或水晶装饰，号称是世界上最贵的狗背心。护甲重量超轻，但强度是钢制品的15倍。这件黄金护甲的开价约合人民币6600多元。这家企业说，卖出的狗狗护甲中 1% 的收入将用于为反偷猎犬制作护甲，因为反偷猎犬执行任务时会遇到携带刀具枪支的偷猎者，需要柔软舒适且结实的护甲。今天走了多少步路呢？现在很多人都会在朋友圈关心这件事儿，因为这是一项非常简便的运动指标。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计步器可能有助于提高长期运动量，促进健康。依据先前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佩戴计步器有助于人们短期内更积极运动，但如果想获得积极运动产生的健康益处，如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的话，人们必须保持长期的积极运动。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使用计步器可能长期有益健康，所以使用计步器的朋友要坚持哦。再来说说脸部的皮肤健康，一些人为了图方便睡前不洗脸，用卸妆湿巾一抹了事儿。美国多名皮肤科医生和美容师认为，卸妆湿巾可用作应急，如果日常用于替代洗脸，弊大于利，可能引起皮肤长痘、发炎、提前老化和色素沉着。专家说，卸妆湿巾无法彻底清洁面部，而且会破坏保护皮肤的酸性外膜，所以专家建议卸妆湿巾可以用于应急或者卸除眼妆和唇膏，但是不适用于清洁面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中考生们注意了，今年是北京实行新中考改革的第一年，实行必考三科加选考三科。明天中考生要首次网上选报考试科目。中考生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使用报名号密码登录后，可进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及体育现场考试科目的选择。对农产品、农业美景感兴趣的朋友注意了，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日前已经在昌平区的草莓博览园开幕了。这个活动将持续到5月13号，历时58天，一共设置了三馆两园、一带一谷一线八大板块，门票价格50元。这次北京农业嘉年华打造创意农业景观180多个，汇集农业的优新特品种660多个，设置互动体验活动200多项，现场销售各类农特产品、美食、工艺品及多肉绿植等1000多种。游客可以体验农趣活动，感受农业科技，又可以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购买各类国际特色农产品。另外，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农业嘉年华，公交集团已经开通了节假日直达专线，专线直达车从地铁天通苑北站至香屯站，配四部纯电动双层车，发车时间是在活动期间的节假日上午9点半、10点、10点半和11点，票价为5元，刷卡3元，一站直达，在不堵车的情况下，预计4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了。 春天是观鸟的好季节，最近北京已经进入了候鸟迁徙的季节。随着候鸟过境北京，大家可以前往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天坛公园、颐和园、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十渡拒马河黑冠保护区等地观鸟。三月初，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大小天鹅数量达到了峰值，灰鹤、白鹭等过境候鸟也将落脚。另外，如果您发现受伤的野鸟和其他的野生动物，可以及时拨打救护电话89466118啊，救护电话是89496118 89496118。想要观赏梅花的朋友可以关注北京市第13届赏梅会暨第11届北京明城墙梅花文化节，日前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幕了。公园里和东便门城楼展厅50多个品种的近千株梅花和大家见面了。为期20天的梅花文化节中，大家不但能够欣赏到50多个品种的千株梅花，还能参与赏梅、画梅、射梅、咏梅的系列活动。最后为您介绍一台演出，歌剧《悠悠鹿鸣》今晚7:30在保利剧院上演。《悠悠鹿鸣》讲述的是中国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的故事。歌剧从屠呦呦的生活和工作情节入手，通过妇女、夫妻、同事之间的对唱、重唱，让音乐深入揭示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科学家们追求梦想的执着和努力攀登的精神。 变异坊美味的传承与蜕变。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变异坊烤鸭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多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坊，怎样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鲜美滋味？今天的变异坊如何坚守和蜕变？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老字号变异坊的新江湖。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烤鸭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A. 唐朝 B. 明朝 C. 清朝。 来，各位朋友加油，我们北京烤鸭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唐朝、明朝还是清朝？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变异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精美奖品，一个 U 盘。来，各位朋友加油。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北京烤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变异坊烤鸭店就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坊，怎样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烤鸭？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绝技和匠心？在如今健康绿色的饮食观念下，变异坊又如何求新求变呢？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带您走进变异坊，走进它的传承与蜕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变异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房洪波。房总您好。 你好，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要说这个烤鸭，咱们这个北京的烤鸭现在品牌还蛮多的哈。 对。 不像前些年就是变异坊和这个 全聚德 你们这个二分天下平分天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各种各样特色的品牌，而且咱们北京的烤鸭店也得有几百上千家了嘛，有吗？ 上千家有了。如果说品牌的话，那么有几十个品牌了。 有几十个了，看来我还是吃的太少。 因为从大从中到小，包括一些先兴的品牌 啊， 大家都在做烤鸭，因为烤鸭也是美味嘛。 大家都比较喜欢。 是，而且这个有亲朋好友来北京，怎么着也得吃一顿烤鸭，是吧？ 对。 但是我听说在这么多的烤鸭品牌当中，便宜坊算得上是北京烤鸭的鼻祖了哈。 对。 刚才一开始我也说了，北京的便宜坊有着600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便宜坊算是北京烤鸭最早的一家吗？ 黄老师说的没错。那么便宜坊呢，起源是在公元1416年，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年间14年。 嗯， 到今年准确的算已经有602年的历史了。 602年的历史 应该说便宜坊这个品牌的烤鸭， 嗯， 是中国烤鸭的鼻祖。 您知道您来呢，我们之前也做了预告，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冰心 DBX 在微信上还给我们发了2张图片，就是他从这个书里头还找到了咱们这个便宜坊的历史，还有历史的文字和这个以及一些照片哈，您看，现在能看见哈。但是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未见得非常详细的知道咱们便宜坊烤鸭的这个来历，您先跟我们大家伙说说呗。 那么说起这个便宜坊还有便宜坊烤鸭的来历呢，还有很多的故事。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便宜坊到今年已经走了602年的这个年头了。说起它的历史，还要和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历史， 嗯， 有一些关系。那么北京城正式命名为北京，是在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 嗯， 当时这个明成祖朱棣继位以后，他这个就昭告天下，就是把这个南京迁到这个北京， 嗯，把都城迁到北京来， 他的这个都城， 嗯， 当时呢，他昭告天下以后呢，当时采取了这个两大举措，一个呢是大兴土木。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这个搞城市规划。哎，那么因为元末明初的时候啊，这个北京城由于常年战乱，所以呢它的经济很萧条， 嗯， 哎，市井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它第一个是大兴土木，它第二个举措呢就是这个让江浙一带的富商以及这个商人来到这个北京来做生意， 嗯， 同时呢免5年的赋税。 哦，这吸引他们的办法哈。 对，那么随着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个商人到北京做买卖，这个人流当中有一个江浙的王姓商人， 嗯， 在这个宣武门外，这个在当时叫米市口，是囤积大米的地儿，现在叫米市胡同， 嗯， 哎，这个米市口这个地方呢就是开了这个传承600年历史的这个便宜坊，当时他这个开的不是一个店，是一个作坊。 嗯， 这个作坊呢，他就是主要卖焖炉烤鸭，同时呢还卖这个筒子鸡。可能大家知道这个焖炉烤鸭比较多，就是、这个公元1416年咱焖炉烤鸭602年的历史。 对。 那么咱们的筒子鸡呢是1420年，也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感情筒子鸡跟您这焖炉烤鸭是一家的哈。 对，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 还是一外地人开的哈。 对。江浙的这个王姓商人，当时他主要是做这个一个是焖炉烤鸭，一个是筒子鸡，但是没有这个店面，没有桌椅板凳，他只是做一些外卖。 外卖 哦，哎，方便当时的这个百姓啊， 嗯， 慢慢的一些达官贵人啊，包括这一些其他的富商啊，觉得哎，这小店做这个菜这味儿不错， 嗯， 哎，都纷纷的到他这个店来购买这个筒子鸡，还有这个焖炉烤鸭。 所以虽说这个烤鸭是咱们北京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但实际上是南方人带过来的这个手艺和制作方法，是吗？ 对，因为北京在明朝啊，在明朝那个时代啊，中国的长江以南， 嗯， 咱们吃鸡比较多， 嗯， 南方是吃鸭比较多。 现在也还是这样，南方人讲究吃这个鸭子呢，它这个没有那么用中医的话讲，火气没有那么大哈， 对， 性比较温， 对， 所以就南方人比较讲究炖点鸭子吃啊，后来就发展出烤这鸭子吃哈。 对，那么在这个公元1416年的这个王姓商人开了这么一个作坊，叫便宜坊。这个是他，就等于是他就算是这个咱们便宜坊 创始人了， 创始人了。 哦， 这个是最早的这个便宜坊，当时他也是做这个焖炉。 嗯， 那么现在咱们的焖炉是 是比较高一点的了。大家从那个图片可以看到，像跟挂炉一样。 嗯。 师傅拿一个压杆去挑这个烤鸭。 嗯。 当时最早在明永乐年间的这个焖炉呢，是地炉。 埋在地上。 它是落在地上。 落在地上。不是埋在 地面往上起。当时有一个讲的叫上三下四中七层。 怎么讲？ 就是这个砖。因为它用特制的这种材质来砌的这个焖炉， 嗯， 这个砖的一层一层的砌， 嗯， 跟咱们那个盖房子一样，所以呢，这个炉子的上边是三层，上三下四中七层， 哦， 中间这节是七层， 哦，哎， 所以呢，当时这个焖炉烤鸭是用熟秸秆， 嗯， 把熟秸秆烧热了以后，把炉壁烧热， 嗯， 然后呢，等熟秸秆熄灭以后，用炉壁反射的温度把烤鸭烤熟，哎，这样它味道比较香。 哦，那么说到这个焖炉烤鸭，咱们这个老北京的朋友们可能知道焖炉烤鸭和这个挂炉烤鸭的这个区别哈，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不见得非常了解，您跟我们简单的说说，因为全聚德他们是挂炉烤鸭，咱们这是焖炉烤鸭，这一挂一焖区别在哪儿呢？ 其实这个挂炉烤鸭跟焖炉烤鸭呢各有千秋。 嗯。 那么目前呢，咱们这个中国做这个烤鸭呢，主要是两个门派。 嗯。 一个是焖炉，一个是挂炉。 甭看那么多的店，甭看那么多的牌子，就这两派。 对，只有这两派。 哎。 那么焖炉烤鸭现在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主要还是咱们便宜坊。 嗯。 哎，便宜坊的烤鸭。那么挂炉烤鸭现在做的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全聚德， 嗯， 大董，鸭王， 嗯， 比如说这个国林家常菜啊等等吧， 嗯，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品牌都在做烤鸭，做的也非常好。 嗯， 就是那么焖炉跟挂炉，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食客也在问，其实要说详细的说这个焖炉跟挂炉的区别呢，那咱们说俩小时估计都说不完。这个主要的 简单说， 哎，主要的这个区别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焖炉烤鸭是不见明火， 嗯， 它在烤制当中是不见明火的， 哦， 所以它压炉当中没有任何的烟火残留物， 嗯， 哎，相对的比较绿色环保。那么就它也是这个目前咱们国内所有的烤鸭当中比较绿色环保的一种。 嗯， 所以随着咱们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人们对这个健康的追求，所以呢这个吃焖炉烤鸭的人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呢咱也不能说咱是做焖炉的说挂炉不好，挂炉有挂炉的特点。 嗯， 挂炉呢，挂炉跟焖炉比，它烤的鸭的皮下脂肪会稍微多一点，就吃得更香。 嗯， 因为它油多，它更相对肥一点。 哦， 哎，那么 但是跟它的技艺还是跟它的鸭子要求有关系呢？ 其实焖炉跟挂炉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北京田鸭。 嗯， 哎，只不过就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还是制作工艺不太一样。 由于是这个焖炉的制作工艺呢相对复杂一点， 嗯， 所以呢挂炉烤鸭的品牌比较多。 嗯， 哎，做焖炉呢少一点。 嗯， 因为它这个首先我们盖这个鸭炉就非常的这个讲究。哎，都是有很多的工序的，而且是用一些特殊的食材、特殊的这个材料来建这个鸭炉。 嗯， 哎，所以呢，这个它的制作工艺的复杂性，所以也制约了它的这个复制性不强。 什么特殊的材料能在不违反你们这个保密原则的情况下，稍微透露一点点吗？比如说你们有什么特殊的人家不太好容易仿制的呢？ 这个焖炉跟挂炉它用的这个材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论是焖炉还是挂炉，这个基本上做这个炉子的材质大家都基本上不会说的，这个， 哦，都不会说的， 也请这个黄老师原谅。也请这个广大的那个听众见谅。 对，听众们还有朋友们用这个自己的这个嘴哈，啊，来尝一尝，用鼻子来闻一闻，就来用你的感受来体会一下他们的这个区别哈，究竟是怎么做的， 嗯， 这您得拜师学艺人才能告诉您。 嗯，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接着请黄总来跟我们说这便宜坊烤鸭的传承与蜕变。 3月24日，3月24日，地质礼堂，地质礼堂，由教育面对面主办，京华学校协办的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及一模备考大型讲座开幕在即，抢座风潮一触即发。

北京的很多美食出自宫廷，比如萨其马，比如烤鸭。北京烤鸭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时代，朱元璋本人就好这口。当然，那时候的烤鸭吃法还是干吃，也就是鸭皮鸭肉分开吃，具体做法也不同，跟现在的口味比起来还是有不小区别。有其父必有其子，接下来当了皇帝的朱棣也好这口，在迁都北京后，烤熟的鸭子自然也得飞过来。烤鸭进京后并没有入乡随俗改成北京烤鸭，而是被唤作金陵脆皮鸭。到了嘉靖年间，烤鸭两大门派之一的焖炉烤鸭传入民间后，到了清朝同治年间，一位从清宫御膳房溜出来的烤鸭师傅把宫廷烤鸭的技术传到了宫外，形成了北京烤鸭的另一流派挂炉烤鸭，这才形成了现在的北京烤鸭。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北京烤鸭起源于明朝。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烤鸭的吃法也很讲究，烤鸭酥脆的鸭皮要蘸什么调料吃呢？ A 甜面酱， B 白糖， C 腐乳。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北京烤鸭呢这个起源呢，现在是目前考证的是应该是起源于这个明朝明永乐十四年，也就是1416年哈。看我们的冰心 DBX 回答的特别的准确，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房总来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选16号吧。 16号，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变异坊起源是在公元1416，占一个16，同时呢，那么咱们集团公司是2002年成立的。 哦， 到今年呢是第16个年头， 那必须得选16了。两个都重合了哈。来，我们编辑正在数第16位答对的朋友。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烤鸭酥脆的鸭皮儿，这个大家去吃烤鸭就有这个印象哈，现在烤鸭一般会先片几片鸭皮儿出来让您吃，然后再片一些，大部分当然是那个有皮有肉的哈。但是哎呀，我特别喜欢吃这鸭皮儿，虽然是比较长肉。到底是蘸什么吃的呢？蘸面酱、蘸白糖还是蘸腐乳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继续有机会获得北京变异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的 U 盘一个。来，第一道题，第16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波澜不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变异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房洪波，来带我们走进变异坊，了解它的传承与蜕变。刚才说到了这个变异坊烤鸭，它是焖炉烤鸭，和以全聚德为代表的这个挂炉烤鸭的制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个炉子刚才房总说了，看上去外表都一样，但是各自都有各自的独门绝技，不便对外透露。然后这个焖炉烤鸭和挂炉烤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做的这个炉膛里头，一个是焖炉烤鸭是没有明火焖出来的， 对， 是吧？ 对，实际上也是烤，叫焖炉，是因为焖炉有一个门，挂炉而没有门。 哦， 咱们这个挂炉烤鸭呢是用果木烤，这咱们这个焖炉烤鸭是。炉膛里头不见明火， 不见明火，用炉壁的这个反射的高温来把它给烤熟哈。 对， 所以 这个鸭炉要提前预热的。 所以这口感当然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咱们变异坊呢是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了，是从明朝永乐 年 间就开始有了，那会儿就叫变异坊吗？ 那么刚开始呢，咱们这个。变异坊在公元1416年，这个王姓商人开这个作坊呢，当时没有牌匾， 就是这个老顾客们，因为它比较方便顾客嘛，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称这个作坊叫便宜坊， 嗯， 那么真正这个便宜坊这个三个字，这个真正的这个题字的人， 嗯， 是在这个公元1552年，明嘉靖30年， 嗯， 这个当时的兵部员外郎叫杨继盛， 嗯， 哎，他呢等于是在朝廷上弹劾奸相严嵩，反被严嵩诬陷，这个说白了心中非常郁闷， 嗯， 这时候呢他就来到了这个菜市口这个米市胡同，当时叫米市口， 嗯， 哎，建议小店香气宜人，这个杨继盛也是有点饿了，所以进去呢就点了一些这个焖炉烤鸭呀、小菜啊、韭菜啊，这个老板呢给他认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便宜坊已经经历了几辈传人了，哎，已经成为一个店面了 啊、哦。 所以呢，当时呢，老板给他认出来了，说这杨继盛，第一，这不是当官的吗？所以这个亲自为他这个服务斟酒加菜，包括讲解一些这个便宜坊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 嗯， 这杨继盛呢，吃完饭以后非常高兴。吃完饭以后就给这个老板给叫过来了，说这个来来来，说本来这个我这心里头挺郁闷的， 嗯， 哎，吃点烤鸭喝点小酒，我这心情还挺好，小店叫什么名啊，这个以后我还来， 嗯， 这个老板说了，说这个我们这个店啊人呼便宜坊，但是一直没人给提匾，您呢一个是当官的，一个是您又有学问，这么着您帮我们提个字， 嗯， 这个这么时候笔墨纸砚就到了，当时杨继盛说此店方便宜人，物超所值，便宜坊，所以便宜坊这三个字真正题字， 嗯， 是这个公元1552年明嘉靖30年杨继盛给提的， 哦、哎、当时是兵部五选的员外郎哈， 对， 哦，杨继盛提的这个名字、嗯、那现在用的还是这个牌匾吗？ 现在呢就是那么到了这个1958年， 嗯， 1958年呢，现在这个牌匾还是这个便宜坊三个字啊， 嗯， 这个杨继盛提的这个三个字，那么到了1958年的6月1号，这个周恩来总理视察这个天桥商场， 嗯， 天桥商场视察完了以后，来便宜坊用餐， 嗯， 当时呢，这个总理就问这个随从，说这个便宜坊历史比较悠久，也有很多的故事。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便宜坊这个三个字怎么解释啊？ 嗯， 当时呢这个很多的随从他们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总理很博学，大家不可能在总理面前去显示自己，所以大家都说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当时总理说呀，说这个我知道你们也明白这个便宜坊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新社会了，便宜坊呢应该有一个新的解释了，他当时总理呢诠释了八个大字叫便利人民以史一家，当时总理说便利人民是社会主义精神， 嗯， 以史一家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现在这八个大字作为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经营理念， 哦， 便利人民以史一家， 嗯， 哎，那么整个这个 与时俱进的这个哈， 那么便宜坊这三个字呢还是一直是延续这个1552年这个杨继盛提的这个三个字， 哦，哎，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店名还是他提的， 对， 哦，就用了那会儿那个字迹哈， 对对对， 来您跟我们说说这个烤鸭，因为这个烤鸭看上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鸭子哈，烤熟了端上来，但是据说里头工艺是非常的多。 是的。 哎，您跟我们大家也说到，这样呢，再有什么外地的亲朋好友来，哎，我们请人吃的时候也能跟人说出点门道来哈。 那么这个烤鸭的制作工艺啊，包括这个流程啊，如果要细分的话，那就很多。 嗯。 那么如果 大约会有多少道工序？ 那么如果按大块分，差不多是有5道到6道的这个大块的工序， 嗯， 首先第一是这个养鸭，这个养鸭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就是便宜坊跟这个全聚德呀、大董啊、鸭王啊，我们用的这个北京烤鸭的原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北京甜鸭， 嗯， 哎，这个烤鸭的养这个鸭子的生长期是40天， 嗯， 就为什么在40天呢？因为这个烤鸭。 这个北京甜鸭长到40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口感是最好的。再多养2天，它就肥了， 哦、 油就多了。 哦。 再少养3-4天，它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太嫩。 哦、再老的鸭子就是适合炖汤了。 对，所以很多这个朋友呢，包括这个吃饭的客人也在问说，北京甜鸭，北京甜鸭是不是从小这个？一出生就开始甜，其实也不是。 您知道我小时候还听说过一个方法，就是、嗯、也不知道谁告诉我说这北京甜鸭喂的是花生。 不是， 我从小有这样的一个误解。 啊，它是有专用的这个鸭饲料。这个小鸭子在雏鸭的时候啊，在10天以里是这个散养的，是不能生甜的。 嗯。 哎，靠它自己去采食。哎，那么10天以后开始这个甜。咱们叫北京甜鸭，实际上就是人工往里填。 嗯， 那么最早在初期的时候是，每一只鸭子都需要每一个人一只去填， 去塞，让它多吃点哈。 对他们咱们专门有工具。那么到后来呢，咱们就是用机器， 哦， 哎，有专门填鸭的机器， 嗯， 哎，去这个 帮助它多吃一点。 对对对对，填鸭机器。然后呢，嗯、这个养鸭的时候40天长到基本上是在7斤3两到7斤4两。这个重量 哦， 哎， 那这鸭子还挺能长的，40天能长7斤多了哈。 对，然后这个鸭子呢就开始宰杀，去毛啊、放血啊等等啊，完了以后收拾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行话叫白条鸭。 哦， 哎，这个就是去完毛、放完血， 嗯， 啊，干干净净以后，哎，白条鸭的重量是在6斤1两到6斤2两。 嗯，这都有严格要求哈。 也严格要求。那么然后呢，还要就是把这个。因为烤鸭要制坯嘛、 嗯、 我们的行话叫制坯，就是把内脏拿出来，比如说鸭心、鸭肝、鸭肠，这都可以做一些 不同的菜， 哎，可以做一些美食。 对、 哎、这个然后呢，去完内脏以后，这个烤鸭是肋开，就是从翅膀的这块开一个口。 嗯， 哎， 不是从肚子那儿开， 不是从肚子开， 对，要不就不好看了，也而且你也没法吹鼓了，是吧？ 对对对，它就跑气了。 啊、嗯、 所以呢，这个就是制坯的时候，去完内脏，这个去完这个其他的杂质以后，这个基本上这个烤鸭是在3斤半左右。 哦， 哎，这个我们叫白条鸭，就马上就制完坯， 嗯， 这个晾坯48小时以后就进炉烤了。 哎，还要晾48小时啊？为什么呢？ 因为烤鸭的皮为什么要酥？为什么会酥脆啊？它是经过风干的。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手段和专业的技术，去让这个、 嗯、 烤鸭这皮脆。 哦， 哎，那么这个48小时制坯以后，进烤鸭进鸭炉烤， 嗯， 基本上是在烤熟了以后是在2斤半左右，就这个烤熟的鸭子。哦、 烤熟的鸭子还更轻啊。 对，这然后再片成片儿、嗯，一般我们这个。便衣坊。 等一下，您先让我先问一下，因为好多我们也看过这个一些这个采访啊，就是烤鸭烤的时候是肚子里要注水是吧？ 对，其实就是因为烤鸭是肋开嘛、 嗯， 就是从那个翅膀 那儿开口， 哎，有一个口、 啊， 就是为了保证烤鸭的皮酥肉嫩。 嗯， 因为它是烤鸭是一个内煮外烤的作用， 嗯， 往里灌这个灌水也好，灌秘制的一些汁儿也好。 看来您这还是 咱们是内煮外烤的作用， 这老店都是秘制的。 对对对对对。 哦、嗯，然后就等于是，实际上它是肚子里有水，这样子里头的这个肉是嫩的， 不会干。外边的火一加热呢，这个烤鸭的皮会酥脆，这样就外酥里嫩 啊、哦 烤鸭的口感才好。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各个品牌片的烤鸭，有的是连皮带肉的，有的是单片皮的。 嗯， 如果说连皮带肉的话，您咬的这个烤鸭会有感觉，那个皮就像那个咱们北京人吃排叉，喷它断了， 小 但是肉呢 那感觉 会还有很有嚼头， 是 它这个烤鸭的这个香味跟这个肉汁还在里面。 这大早说这个觉得好馋呢，听着。哎，那这烤鸭，一只烤鸭要烤多长时间呢？ 我觉得不论是挂炉还是焖炉，基本上都是40分钟到45分钟左右。 嗯， 哎，如果烤的时间太长了就干了。 嗯 嗯， 然后这个一般是40到4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去吃烤鸭的时候、嗯、人家每次一进去点菜，人都说赶紧要烤鸭先点上，要不然半天都出不来哈。 对 啊、嗯、然后这个鸭子从这个养鸭到这个宰杀到制坯，然后就是 到片鸭上桌， 片鸭上桌、 这是这样的一套工序。然后这个片鸭上桌，这个呢我还专门问您一下，因为经常有时候就去吃这个烤鸭的时候，就老感觉人家那个鸭子呀感觉还有很多肉，哎，那师傅怎么就不骗了呢？有经常会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首先说一下什么，就是烤鸭实际上什么呀，就是咱们认为，比如说咱们自己买一只烤鸭回家自己再加热一下再骗，我们的习惯性是什么呀，就是基本上把这个烤鸭除了这个鸭架子骨头以外的肉、咱们都要把它吃掉。 那肯定的呀。 但是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正儿八经的烤鸭店，是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就是烤鸭有的部位，的肉和皮是不直接吃是不好吃的，它适合于比如说炖汤啊、炒鸭丝啊，比如说啊，这个鸭脖子下面的一块皮，这块皮您以后注意，这个不论是这个全聚德还是便宜坊还是其他的烤鸭品牌，这块皮是不往下片的，因为它嚼不动。就像您是吃皮筋儿什么感觉吗？就是这个感觉。如果把那片鸭皮片下来以后，混在这一盘鸭肉跟鸭皮这个摆盘以后，您会影响您整盘烤鸭的这个口感，所以那个是不片下来的。哎，那么有的地方的肉呢也是老的，哎，所以呢就不片。 哎，我 成盘的都是口感最好的。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烤鸭每个部位片多少刀是有规定的，是吗？ 对，就是其实这个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在说，就是因为有的人说是烤鸭是108片，哎，这个说，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说呢，就是烤鸭为什么说是108片？因为108呢，在中国这个数字，咱们中国比较吉利，这138将是吧？等等吧。那么实际上烤鸭正经片片应该是在这个80片到90片之间，口感是最好的。因为什么？比如说这一只烤鸭，咱们说108片，那片120片能不能片出来？也能片出来。您说片150片能不能？也能片。它如果烤鸭它这个每一片的太薄了，您嚼着它没有口感了，它吃的就不香了。太厚了也不好，就是要烤鸭就要切到一定的程度，这个薄厚，口感才好。所以我觉得是108呢，可能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师傅们为了考核徒弟的一个标准，哎，你看你能不能片出108片，还比较均匀。哎，真正烤鸭口感好，应该是在80片到90片。那么刚才呢，黄老师也说，就是有的客人我们在店里边，这个吃这个烤鸭，这烤鸭呢，它这个还有鸭肉。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什么呀？片完两盘烤鸭以后，这个鸭架子客人可以带走。如果不带走，这个鸭架是可以做汤的。 对， 就是 现在一般 这个说白就是整只烤鸭。您既然付完费以后就全是您的， 您想怎么吃都行，但是师傅只能按他们的规矩，就是把口感最好的那些片下来给您。 对，因为烤鸭是我们是有标准的，就片两盘。 所以说现在这个烤鸭也是咱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记忆了，是吧？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便宜坊的焖炉烤鸭。 它这个非遗记忆包括就是包括哪些工序都算在里头呢？ 这个。它因为咱们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分区域级的，分市一级的，还有国家级的。因为我们便宜坊这个集团现在等于是有12个品牌，就是比如说这个便宜坊的烤鸭呀、还有这个独一处的烧麦啊，这个是国家级的。你像锦芳的元宵啊，这些品牌，它是这个天兴居的包子炒肝啊，这是市一级的。那么越往这个申请呢，是要一级一级去申请的，就首先你需要拥有区域级的，然后再申请市一级的，再申请国家级的，那么每上一个档次要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应该说是越上一个档次它要求的这个标准，包括需要去证明的材料，包括一些故事啊等等，需要大量的这种资料去这个 才能申请下来。 嗯，哎，小爱说问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说这个我们在店里喝的这鸭汤啊都是白的，为什么我们回家拿那鸭架子就熬不出这白汤来呢？是你们里头加牛奶了吗？有这个传说？ 这个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咱们鸭汤里加牛奶的话，这个口感是肯定是这个汤就毁了，用我们的行话就毁了。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这位朋友说，就是为什么在家里的熬鸭汤咱们熬不白。 嗯， 我也教大家一个方法。比如说啊，我们来这个烤鸭店吃烤鸭，我们现场吃完烤鸭，鸭架子我要求带走，这个是可以的，打包。 嗯， 那么打包回家以后把它剁成块，剁成块以后咱们家里头做上水。第一，您需要凉水下锅，这个不要热水下锅，因为什么呀？凉水下锅，它这个鸭架子里边的这种成分会更好的去融入到汤当中。 嗯， 如果您要热水下锅，这个鸭架子它用我们的话就紧了一下，它这个就封了一层膜了，它的营养价值就不会更好的散到这个汤里面。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您在开锅以后一定要打沫子，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脏东西啊， 哎、对， 浮沫， 把它撇了， 拿勺子给它打出去。 嗯。 第三，您一定要加盖儿、 哦， 就是如果您不加盖儿， 嗯， 这个汤也能冲白，但是需要的时间会很多。 哦。 哎，如果您加上一个盖儿， 嗯， 这个盖儿，如果您怕这个在家里都是怕扑了， 对， 您就把这盖儿稍微敞一个小口， 虚着一点， 虚一点。 哦。 哎，但是一定要大火催。才能把鸭汤催白。但是如果说咱们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喝白色的鸭汤， 嗯， 我喜欢清淡点鸭汤， 嗯， 那您就小火一点一点咕的， 哦， 这个汤就清了。 哦，一定要大火才会出白汤是吧？ 如果您是小火，这个汤永远白不了。 哦，有， 而且还要您要增加速度的话就是加盖儿。 哦， 嗯， 又学一招。网友溜溜球说想问房总一个问题，说现在讲究这个食材啊，吃什么都得问产地可追溯，不知道便宜坊用的是什么鸭子，这是吃货。 对，便宜坊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跟那个、哎、其他的品牌都是一样，都是北京甜鸭、 都是可以有追溯的是吧？ 对，可以有追溯的。 哦，太好了。好，那么说到这个便宜坊呢，刚才呢这个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便宜坊烤鸭的这个历史以及怎么吃啊，我们都有一个稍微的了解。那我们现在便宜坊呢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大的这个集团了，而且刚才在挑选第一位幸运朋友的时候您也说过了，是在2002年成立了一个集团了哈、 嗯、 那么现在这个便宜坊整个集团公司名下是有好几个北京的这个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是吧？您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咱们公司的全称呢是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 嗯， 那么这个集团公司呢成立是在2002年的6月份。 嗯， 哎，目前集团下属一共有12个品牌。那么为什么叫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 嗯、 就是因为便宜坊在这12个品牌当中它的年头是最老的， 嗯， 有602年的历史到今年。 嗯， 那么其他的品牌呢，比如说这个都一处，都一处也是有很久200多年的历史了， 嗯， 1738年。比如说都一处的烧麦，这个天兴居的包子炒肝，天兴居起源是在1862年。哎，比如说锦芳的这个小吃，锦心豆汁儿，御膳，一条龙的涮肉， 嗯， 丽丽的川菜，功德林的素菜等等吧。咱们这一共有洪湖小吃啊，还有包括老正兴、正阳楼这些品牌， 嗯， 都属于咱们北京便宜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 哦，所以现在便宜坊是一个大的这个集团哈。北京烤鸭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北京烤鸭的经典确实还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整个这个集团虽然整合了这么多北京的老字号的小吃，以及餐饮，但是最后还是叫便宜坊烤鸭集团 有限 公司哈。但是现在面对大家对于健康绿色的饮食需求，面对这个消费者年轻消费者的这个口味和变化，便宜坊会做怎样的坚守和蜕变呢？一会儿我们请房总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吧。 好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清乾隆3年的时候，一个叫刘凤祥的山东人开创了一个专门生产酱肘子的字号。

夹上蘸了甜面酱的烤鸭、葱条、黄瓜条等，也十分鲜美。可以看出，甜面酱是吃烤鸭的官配，而大葱、黄瓜条、萝卜条又被称为吃烤鸭的御三家。至于烤鸭又酥又脆的鸭皮，则要蘸白糖吃。最为美味的烤鸭胸部的皮只能是十片左右，这十片皮烤得好坏是北京烤鸭质量的重要指标，上好的一定是入口即化，没有任何渣子，其中又以从上往下第二对皮最为出色。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鸭皮要蘸白糖吃。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烤鸭上桌前要先经过师傅切成薄片，严格来说一只烤鸭片出多少片才算是刀工出色呢？A 56片， B 78片， C 90片以上。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这个如果是单纯的这个有几片鸭皮哈，刚才说了特别脆特别好吃，蘸白糖啊，看来大家都挺会吃的。基本上都答对了。房总来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52吧。52吧。 有什么说法吗？ 因为这个杨继盛给卞一方题字，是在公元1552年。 公元1552年哈。好，来第52位答对的朋友。那么第三道题呢，严格的说一只烤鸭片出多少片才算刀工出色，其实刚才您也谈到过哈。来，大家再看看吧，您到底有没有仔细的听，是50-60片还是70-80片亦或是90片以上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卞一方烤鸭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的 U 盘一份。来，我看看我们的编辑，第52位答对的朋友您数出来没有？好，我们的编辑也数出来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明飞晶，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卞一坊。卞一坊烤鸭店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多年的餐饮文化历史。那么卞一坊烤鸭中蕴含着怎样的绝技和匠心呢？刚才已经为您介绍了。那么面对新的饮食理念，又会如何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呢？继续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卞一坊烤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房洪波。那么房总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哈，这烤鸭的片法以及吃法哈，连这鸭汤回去拿鸭架子怎么熬我们都知道了。哎，我再捎带手问您，熬的鸭架子还用再加点什么调料，葱姜蒜什么的吗？ 我们建议不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加这个葱姜啊，或者是加一些其他调料啊，它会，这些调料会冲淡这个本身这个鸭子的味道， 那 就是纯鸭架子，还有白开水直接煮。 酒呢？黄酒、料酒什么之类的 也不建议放， 都不建议放， 都不建议放。就除非是您个人有什么口味的爱好 哦， 哎，您喜欢吃这口，那你可以放一点。 行，下回试试。凉水下锅，大火， 凉水下锅，大火 催出这白汤来。 加盖， 加盖。好，网友薄荷凉凉说，感觉烤鸭这种比较隆重的菜不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呀，包括饭店的环境啊，感觉更适合长辈们。客观的来说哈，这个年轻人是咱们的目标群体吗？王总肯定得说肯定得是 对， 要不然怎么发展呢？ 对，一定是 啊。那么怎么让年轻人也喜欢咱们这老字号呢？我们肯定也有一些创新的做法是吗？ 是的。 有一些什么样做法呢？ 那么现在等于是很多人也在，就是随着黄老师问这个问题，好多人也在问这个卞一坊为什么能走602年。那么卞一坊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中华老字号当中是年头最长的。这个我觉得卞一坊能走到今天呢，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大家要讲诚信，就做生意做人都要童叟无欺，讲诚信，这是卞一坊一直走下来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传承，就是传承。传承呢不单单是这种焖炉烤鸭的技艺，不单单是咱们的菜品， 不单单是种子鸡，我觉得除了这个菜品以外，这个便宜坊还要传承一种文化和理念。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说到这个刚才黄老师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关注的这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创新发展。 对， 就是你东西再好，你这个是本，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消费者口味的变化，跟消费群体消费习惯的改变，来调整你的经营方式跟方法，来适应市场竞争力。所以呢，这么多年，那么集团公司在2002年成立以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烤鸭，就是我们现在叫公元1416烤鸭， 嗯， 除了这个烤鸭以外， 那也有这个专有的名字，公元1416。 因为我们有，因为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四种烤鸭。 哦， 就是最传统的，刚才咱们讲的历史，公元1416，杨吉盛题字那个， 嗯， 那个烤鸭是1416烤鸭， 嗯， 就是传统型的 经典烤鸭哈， 经典烤鸭。 嗯， 那么在这个之上呢，我们同时有第二种烤鸭是书香酥烤鸭，第三种烤鸭是花香酥烤鸭。那么在2008年呢，奥运会我们又推出了一款叫奥运鸭，骄傲的奥，韵味的韵，奥运鸭。那么也是 奥运的谐音哈。 对，也是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跟消费者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 嗯， 我们在调整自己的经营产品，同时呢也是更多的更好的让这个广大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来适应这种市场的需求。 嗯， 就是比如说啊，刚才咱们网友说的，就是说这个我的父一辈或者再长一辈的年龄的人，他们去便宜坊，那么我们去有没有我们吃的， 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后几种烤鸭， 花香酥、 书香酥、 书香酥，这烤跟绕口令似的， 蔬菜的蔬 啊， 这个因为年轻人包括一些商务人士啊、白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要求不一样。我们的书香酥呢，就是不是卷着葱吃的， 嗯， 它是卷四种蔬菜，而且咱们年轻人越来越，一个是时尚，再一个追求这个健康。 嗯， 我们这个书香酥烤鸭呢，是用蔬菜汁腌制的，所以第一， 哦，这烤鸭是用蔬菜汁腌的。 对，这烤鸭在制坯之前，先用蔬菜汁，我们秘制的蔬菜汁先腌制。 那这烤鸭是有色的，是吧？ 烤出来，跟普通的就咱们传统烤鸭是一样的， 哦， 从外观上， 嗯，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就首先第一，这个鸭子属于酸性，所有的这个蔬菜属于碱性，那么起到一个酸碱平衡，更利于人体消化吸收营养的这个作用。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烤鸭本身增加了这个蔬菜的营养价值， 嗯， 本身这个产品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同时呢，这个吃这个烤鸭的时候，这个卷四种蔬菜，这个花叶生菜、薄荷叶、香椿苗跟豆苗， 嗯， 不卷这个葱。第一是增加营养价值，第二去除了咱们这个年轻人啊，还有咱们商务人士啊，就是吃大葱嘴里有大葱味儿这种尴尬。 嗯， 当然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客人有特殊需求，就是说除了这四碟蔬菜卷着吃以外，我还是想再尝尝这个卷大葱的这个味道，卷一两卷，那么我们也会上一碟大葱。这个同时呢， 哦， 我们这个饼也是用两种颜色，一个是这个用药芹汁做的。还有一个是 芹菜汁， 100%的芹菜汁跟100%的胡萝卜汁，两种饼， 有绿有红， 有黄， 哦，有黄，对对对，胡萝卜是黄， 来卷这个烤鸭吃，就是这个就是适合于年轻人的这个消费习惯。 那卷什么菜不卷什么菜，这个你们也是经过这个考察的是吧？ 对，我们当中也是研发了很长时间， 嗯， 更好的去适应这个口味。而且还是就是大家也在品尝，让专业人士啊， 嗯， 包括我们内部的研发呀，还有包括一些老顾客，包括一些老领导来过来品尝，提一些意见， 嗯， 我们综合这些因素之后进行一个调整啊，改善推出的这个产品。 嗯，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 就是书香酥， 书香酥，蔬菜的蔬，香气的香。 嗯， 那么书香酥烤鸭和花香酥烤鸭， 花香酥难道是卷的花吗？ 不对，花香酥烤鸭当时是这个，我们是卷了这个玫瑰花的花瓣。 哦， 哎，还有这个菊花的花瓣卷着吃的。嗯， 这种口味，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老顾客是不是 能适应吗？ 能适应。因为什么呀，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便衣坊就有好几辈人，人家说我们就认便衣坊，就咱们尤其是老北京的一些老顾客，这个他就好这口。所以呢他吃惯了那种传统烤鸭以后，他也非常想尝试一下这些创新的烤鸭。哎，而且同时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宝贵的意见。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奥运的那个呢，它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我们的奥运鸭呢是这个2008年也是与时俱进吧，就是当时这个推出了一个这个奥运鸭，骄傲的奥运门的运。这个奥运鸭呢是免蘸料的，因为我们一般吃烤鸭是要蘸鸭酱，蘸甜面酱，卷着大葱啊，卷着这个黄瓜条啊，包括一些蔬菜吃。那么这个奥运鸭呢是免蘸料的，提前腌制入味的， 有味儿的哈， 已经有味了，就不用蘸这个甜面酱了。有也是另外一个口感。 那咱们在这个研制这些新产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波折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推出第二道烤鸭，就是第二种烤鸭书香酥烤鸭的时候，当时也是经历了许多这个算是这个探讨也好，争论也好，波折也好。哎，因为便衣坊，走了600多年，那么当中呢，就是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产品还是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1416烤鸭。那么当时我们就是集团的这个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菜品研发组，有一个烤鸭研发组。那么我们这个一起研发这个烤鸭的时候呢，当时一直就是这个，因为便衣坊是国有企业嘛，又是老字号，就是一些老一辈的这个师傅啊，或者说是领导啊，他们就觉得还是要保留传统，就是老祖宗的东西，咱们干嘛要给它改了啊，调整一下啊？ 是。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就是传统的还要保留，但是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一些新型的烤鸭，让这个消费的受众群体更多一些。所以当时呢这个烤鸭刚推的时候，大家也是经历了几次反对或者是讨论， 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哈， 有一定压力。那么最后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领导，包括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这个研发室的这个孙大师啊，还有白大师啊等等，大家就是比较坚持，最后还是推出这个书香酥烤鸭。最后的结果呢，包括这个食客，包括这个领导，还有这个以前的老顾客，给的反馈都是效果比较好。 哎，咱们有没有过统计，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在点烤鸭的时候是点这个经典款的多呢，还是也会点这个就是现在新开发这些创新的产品多呢？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哦，能达到一半 ，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的1416烤鸭，这个基本上在我们这个点击率在50%左右。那么书香酥、花香酥，还有这我们这奥运鸭这三种，占到了50%。 我觉得反正如果是第一次的话，肯定是要点经典的，多去两回呢，就可能想换换花样，是吧？ 对对对。 网友石头问说，这便衣坊能点外卖吗？好像没怎么见过。还有一位网友晨曦说，有网店吗？想给外地的亲戚朋友带点北京烤鸭特产，但是又怕这个包装的这口味会差太多。现在这个电子商务时代哈，这个需求很大啊。 这个现在首先回答咱们这个网友的一个问题， 外卖 就是咱们外卖，我们便衣坊所有的店面里头都有外卖服务，而且这个也有这个网络团购套餐，跟团购优惠的一些措施，这是第一。因为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与时俱进嘛，就老字号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市场的变化跟顾客的需求、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改变，我们都要与时俱进，推出一些新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便衣坊不单是有外卖，而且这个外卖的这个比例在我们店面销售的比例还不低。那么尤其是今年2018年我们会把这个网络营销包括这个外卖这一块作为我们营运发展的一个重点去开展这个工作。 适应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哈，好多人懒得出门了，或者是比较忙了，没法去了。但是这外卖的这口感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损失啊？这个酥脆的，尤其要 热 的， 我觉得会，因为烤鸭，那么这么多年烤鸭店为什么一直很火？就是因为烤鸭吃刚出炉的，它的口感， 嗯， 是最好的。这个它不像，比如说涮羊肉， 嗯， 涮羊肉咱们买点羊肉片回家，弄个铜锅也好，电锅也好，咱们买点调料带回家， 嗯， 是吧？咱们可以在家吃涮羊肉，但是烤鸭不一样。烤鸭呢，就是如果你刚出炉以后，过十分钟、过二十分钟、过半个小时，它吃的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 但是呢，就是随着 但是你要非来不可，你要非不想来呢，也能给您送，是吧？ 现在这个随着市场的需求，因为外卖这一块，包括网络营销这一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那么各个商家也在抓这个点。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通过现在我们行业内部也大家也在探讨， 嗯， 怎么让这个消费者在家吃到的烤鸭，尽量能达到在店里堂食吃烤鸭的口感跟品质。 啊， 这个大家有在积极想办法，比如说，这个在烤鸭盒上做文章， 嗯， 比如说，那么烤鸭盒如果是保温性比较好，它就能保证这个烤鸭的这个酥脆程度跟那个温度。因为烤鸭肯定是吃热的，会你要温了就不好吃了。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在烤鸭出炉的时间的掌握上做文章。比如说，如果您在店里边吃烤鸭，那么我正好烤四十分钟出炉， 嗯、 你吃正好。 嗯。 那么，如果是外卖的烤鸭，因为烤鸭烤到三十五分钟以上肯定是熟了。 嗯。 那么再一个就是用小火给它把这个皮给它做脆。 嗯。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稍稍比如说给它做点 9.5 成熟， 嗯， 那么因为烤鸭片完以后在保温盒里还要继续有一个回温 加热， 还要加热， 也不算是加热， 如果你 就是它的保温的作用哈。 对，如果你做到百分之百了，那么拿到客人家里边餐桌上它可能就过了。 哦，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外卖呢，就是我们各个品牌也在切磋这个问题，就是也是受到这个气候和送餐距离的影响。比如说您家离这3公里、2公里和10公里， 嗯， 那同样的这个制作这个外卖烤鸭可能您口感是不一样的。 是。 比如说北京的四季比较分明，春夏秋冬啊，可能夏天可能会好一点，那么冬天你就需要保温更好一点。 嗯， 如果是这个保温这个措施不太好，那么送到客人那个烤鸭这个品质会受影响。 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还是去店里头吃，这样是口感最好的。如果去不了的话呢，现在就是便宜坊也在想办法哈，让送到家里头的这个能够尽量的保持跟店里头相似的这种口感。 没错 啊，刚才还说了，大家就是带回家的，带到别处去的这种也有， 我 在店里也见过， 我们在超市上也有卖的， 嗯， 我们在店面也有卖的这种外带烤鸭。 嗯，能听出来，对于便宜坊来说，600多年的坚守和蜕变很不容易。未来一段时间，咱们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那么，这个现在等于是我们从这个，首先从一个主体来讲， 嗯， 从2002年整个便宜坊集团成立，我们就是一直围绕这个1、2、3、4、5这个管理主线， 嗯， 那么一个愿景就是振兴中华老字号，创造精品便宜坊。那么第二呢是这个。这个两个方法叫这个过程留痕迹，工作无缝化， 嗯， 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三个抓手，预算管理、综合巡检跟这个绩效考评，那么四呢是这个四个零容忍，对这个统一采购违反统一采购的零容忍，食品卫生的零容忍，还有就是这个损害员工跟企业利益的零容忍。那么第五呢是这个五个标准化，这个环境标准化、菜品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人力标准化跟财务标准化。那么今后未来的3年、5年、10年，我们首先这个是本要围绕这个主线去发展。 嗯。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准备第一，更好的去开拓年轻人的市场，这是第一。第二，要大力发展网络营销，比如说网络的宣传， 嗯， 比如说这个网络的这个团购套餐也好，第三呢是这种外卖市场，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 嗯，是，所以刚才也很详细的介绍了你们在应对的很多办法。好，那么非常感谢今天房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为我们介绍了便宜坊的 又了解到了这个600多年的老字号哈，它的这个历史以及它在创新方面做的很多的工作。最后我们先揭晓第三道题的答案吧。揭晓之前，您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的数字吧。我们编辑一边数着，我一边放答案。 选择五号吧。 啊，选择五号，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目前在这个北京现存的最老的一家便宜坊的店，是前门鲜鱼口这个店， 也是你们总店是吧？ 也是我们的旗舰店跟总店。 哦、 那么咱们这个鲜鱼口这个店，起源是在清咸丰五年。 嗯，真的是好久远的了。 哎、对，所以选择五。 好，我们编辑数数看。 便宜坊美味的传承与蜕变，烤鸭好吃，片鸭片也得讲究，这用刀就是头一讲。握刀的手一边片肉，大拇指就得一边按住片下的片儿。这看似简单，其实很难，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字，胖。片肉的时候要格外注重下刀顺序，一般是先从鸭胸开始，之后是鸭腿、鸭肋、鸭腹。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片出来的鸭片要片片肉连皮，薄厚大小均匀。根据师傅下刀功力的深浅，一只2公斤重的烤鸭通常会被片出80至100片鸭肉。现在知名烤鸭店的片鸭师傅讲究每只鸭子能片出90片以上，不低于9两肉才算出色。至于片鸭片的方法，现在也有变化。传统的片法是皮肉不分，每一片都要连皮带肉，包括片成条状的柳叶片、片状的鱼鳞片两种。还有一种是近年来才有的皮肉分离片法，但不论何时，每位都需要精湛的技艺才能淋漓尽致地呈现。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 一只烤鸭片出90片以上才算刀工出色。您答对了吗？ 烤鸭，我爱吃烤鸭，一张饼卷一只鸭。烤鸭，我爱吃烤鸭，加点葱再加点黄瓜。 好，在这首歌声中，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来，第三位幸运的朋友，刚才说了是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编辑数出来了，成真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对于便宜坊来说呢，传统和匠心就像深厚的内力，但是面对人才辈出的新江湖，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期待便宜坊的下一个600年带来更多经典又符合时下口味的美食。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房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王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那么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风光团节目。好，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清乾隆三年的时候，一个叫刘凤祥的山东人开创了一个专门生产酱肘子的字号。他生产的酱肘子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腥、浓香醇厚等特点而吸引了不少食客。如今的酱肘子竟然是一次偶然研制出的，这些酱肘子都有哪些独特的工艺？独具特点的天福号酱肘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拿锅酱制的老汤如今还在使用吗？这几年天福号又有哪些新品推出？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访谈，带您了解独具匠心的天福号。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您家喝的是什么奶呢？每个月的花费是多少？ 我们家呀，一直有订鲜奶的习惯，每天一杯，一个月反正大概200多块钱吧。 工作太忙了，有空就去超市买箱奶。普通的奶也要40-50块钱一箱的。 我过去不喝奶呢，是因为会拉肚子。现在喝羊奶觉得很舒服，不膻不甜，又很方便，一个月才178块钱。 瑞宁开春专档首次降低门槛，267元订购一个半月的羊奶粉，还要再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划到每天一杯的羊奶才几块钱，所以如果您也想要尝试一下羊奶，或是想要送给家里的亲戚长辈的话，今天的机会啊就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给家人选择的奶制品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冲杯羊奶路上喝，